我只想要一个人，你只一忧也没有。 难听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我相思梦，他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爱意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如追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。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晨曦。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设立两年来，结合贫困地区资源禀赋，通过打造七大扶贫平台，撬动了超过1000亿元的社会资本投入到贫困地区。从商务部获悉，我国今年前三季度对境外直接投资突破80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5%以上。根据最新的宁波铁路枢纽规划，未来的宁波西站将与宁波机场航站楼无缝对接，打造空铁一体，而这一区域也将成为宁波未来最重要的交通枢纽。10月30日起，北京市邮政代办交管业务便民服务点增至80家，覆盖全市各行政区，目前基本无需排队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北京市级安排帮扶资金252亿余元，以累计助力受援地区64万人摆脱贫困。亚洲最大音乐剧团体日本四季剧团的原创音乐剧经典代表作《宿敌小魔女》启动中国百场巡演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，你有你的生活，我继续我的忙碌，但假如有一日我们真的在路上面偶然地撞到，我们会点一下头问候一下，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，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，但是那其实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。其实什么才是真实而恒久的呢？或者我应该就这样保存着这份渴望希冀，让我相信世上有的幸福随手可得，又永远在掌握之外。有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，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历久常新。贪求思慕只因痴，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。 一片，令我轻柔如。 你最近还好吗？常爱看少女漫画吗？最近近乎没露面，你有新对象吗？真想带你见见我刚识到的他，我想听你意见，这算是病吧？为何无论我愿意怎样是怎样也不可一样爱慕他？难道没练习太耐，感觉都追不回来，试图再努力爱也显得不自在，不懂得如何谈恋爱？还是我太爱你，对过去太放不开？难道是寂寞太耐，生锈的锁不能开？若是也切断了，留在旧患锁在怀内，放满对你的爱，难怪跟谁也再没法恋爱。从前的歌，往事若然未落幕，需揭起有害吗？真想带你见见我刚识到的他，我想听你意见，这算是病吧？为何无论我愿意怎样是怎样，也没令自己恋上他？难道没练习太耐，感觉都追不回来，试图再努力爱也显得不自在，不懂得如何谈恋爱？还是我太爱你，对过去太放不开？难道是寂寞太耐，生锈的锁不能开？若是也折断了，留在旧患锁在怀内，放满对你的爱，难怪跟谁也再没法恋爱。爱也显得不自在，耿耿于怀从前的爱，从没有振作过，痛了再痛也应该。难道是寂寞太耐，生锈的锁不能开？往事却似断箭，还剩下在体内，若怀内放满对你的爱，害怕一直也再没法恋爱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主播晨曦，很高兴能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听一段音乐，说一份心情。1979年，齐豫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橄榄树》发行，专辑同名主打歌《橄榄树》成为电影《欢颜》的主题曲，并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电影主题曲。 We are 热的伤痛，爱你是唯一理由，请你放开我的手，擦身而过就不要再回头。苦与痛，让爱情不再温柔。走过，爱过，我不再有奢求。把孤独留给我，不愿让你难过。还未尽，爱中只有折磨。收起你的心。 繁华如梦，曾经万紫千红，随风吹落。蓦然回首中，换来万里烟云，似水年华流走，不留影踪。我看见水中的花朵，将要留奈何辗转在风尘。 不再有往日颜色，我看着泪光中的我，无力留住些什么，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。这纷纷飞花已坠落，我深情早已成空，这流水悠悠匆匆过，谁能将它片刻挽留？感怀飘零的花朵，尘世中无从寄托，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，仿佛是我。看着泪光中的我，无力留住些什么，只在恍惚记忆中还有些旧梦。这纷纷飞花已坠落，花儿深情早已成空，这流水悠悠匆匆过，谁能将它片刻挽留？满怀飘零的花朵，尘世中无从寄托，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，仿佛是我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两个人的烟火是黎明和王菲主演电影《大城小事》中的主题曲，被称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。该电影原声带的全部创意也是由黎明亲自构思的。 你的爱那么多，怎么会不明下落？谁分开就逃脱，千万别羡慕太多。你的爱比一个大城市的人还多，也能容纳任性的我，偶尔小小的错，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，是我对你认识太少，还是我自己想的太多？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养我？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？你说什么都走火，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。

是你，而我的生活还在继续。

把手中的音乐点亮，抽支烟默默起航， 所有的爱都放进船舱，驶向那巨大的海洋， 站在船头像个船长，指挥波浪齐声合唱， 每当听见潮起潮涨， 就是传来最新 乘之远方乘沉默， 乘之人间忧愁怅， 使命天风送身去遥视红尘无忧伤， 把心上的山 翻